郁敏会客室，永远食力简秉持。 我最失望就是咩咧？睇报纸你唔使坐监。郑文你咧唔系叻仔嚟噶，你知唔知啊？ 我记得你好似讲过，坐监嗰啲全部叻仔嚟嘅。 梗系啦，所以你唔系叻仔嚟噶，你知唔知啊？点解要前罪？啊，前罪得啊，你冇攞我哋着数 ，OK。你團隊咪翻大陸咯，你 呢啲真係生費嚟嘅，呢啲可以剪出嚟嘅，團聚咪翻大陸啦，係咪 啊？你又話 呢個簡上講嘅，唔係黃毓民講嘅，係咪啊？ 炳哥講都唔緊要咧，人個心理 緊要㗎，我講冇說服力㗎嘛，你講㗎嘛，你愛國啊嘛， 唔係我愛國愛港先， 永遠食力簡秉持，鬱敏會客室，聽晚十點 myradio.hk。千万不要错过啊！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又翻嚟啦！头先讲得开心啊，咁啊， 我哋讲讲啦， 乜都讲啦，已经 桃园就讲完啦，咁啊，台中讲完啦，我哋讲台南咯吓。嗱，台南大家唔睇好嘅，就好似等于睇呢个桃园咁。 系 嗱，其实台南嘅情况， 即系有睇头都仲摆个西瓜都赢噶啦。 台南错啦，台南个机会仲大过桃园， 唔系嘛？ 咁啊，听听我嗰个问题先啦。嗱，高嗱，大家连。邊個是國民黨候選人都不知道，那個叫高斯博 先生， 高斯博呢，高斯 博林義峰 就 21.1， 很低嘛，低不低？但是王偉智呢 25.6， 即 是4點幾， 突然間做乜 又變咗咁多？大家千祈唔好咁冇機會啦。 就前 之前兩倍以上， 因為前個禮拜咧話有貪污嗰啲嘢，咁就但係咧即係又係嗰啲即係炒出嚟 嘅 啦。 嗱，其實大創對佢嚟講冇影響嘅， 係啦，咁嘅，咁亦都攞佢即係攞到證據出嚟，唔關佢事。 因為所謂大創嗰個貪污案啊，咁即係佢個妹啊，王偉賢黃之賢， 黃之賢 就話即係佢已經講啦，佢話屌你個，我哋家族雖然因為大家嗰個理念同埋信仰都唔同啫，但係我哋講咗啦嚇，即係大哥，如果你係你點做都得，你中意台獨乜撚都好嚇，你絕對唔可以貪污，貪污就唔認你做大佬。 我哋黃家嘅孩子唔會貪污嘅， 所以咧就。咁佢講就咁講啦，點佢係貪污？點你想咬佢咩？但係個問題，大創呢一單所謂呢單所謂貪污案咧，其實民進黨自己內部咧都調查過嘅，咁所以咧就理論上係應該傷佢唔到。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中央執政不力，真係係 啦 嚇。咁亦都即係本來咧，王偉哲係30%嘅。呢、這個高斯博是10%嘅咋？ 係啊！ 屌你咁樣係真係躺着也會 即係當選嗰啲嘅嘛，又係。 但係個問題，喂，你而家睇下，屌仲好過， 最主要都係應該都係一個韓國瑜揾出個問題所在北漂嘅問題。 好啦， 咁其實台南嘅北漂都好嚴重。 仲有一位咧。就叫林義峰，呢個叫做乜撚嘢 Friday 話叫做 Crazy Friday 我真係諗住，寧願去贏喎，真係有得玩下喎。 呢個港籍 嗱，呢個 Crazy Friday 咧就佢好中意搞啲後生仔啦，即係禮拜五啊搞埋曬啲咁嘅瘋狂 party 嗰啲咧。嗱，佢咧就大概攞10%，咁而家咧大家都向佢埋手啦，佢輸夠緊噶嘛，大家都向佢埋手嗰度攞票，只要喺嗰度挖到幾個 percent 咧。咁就得噶啦， 即系依位阿伯咧，咁 差几岁啦， 但系咧，原来咧近呢几个月咧，好多年青人咧支持佢， 有台南村保之称，大佬系嘛， 啲后生仔拉佢，所以咧话年青人票年龄系咩问题咧？我哋候选人年纪大，咁其实咧唔系一个问题，就系 最想咁做， 系啦，你捉唔捉到年青人， 接唔接到地气， 系啦。 好啦，嗱，高斯博系咁介绍下啦。高斯博大家未听过边个？嗱，佢咧就系曾经系边个咧？系台湾省议会嘅议长嘅嗰个老个老，即系嗰个嗰佢老豆啊，系台湾省嘅省议长，叫做高玉仁啊。 高玉仁嗱，咁好出名啦， 即系呢个几出名下嘅吓。咁而高斯博咧，亦都曾经咧就 單挑過咧呢個賴清德咧，係選呢、這個立法委員嘅嚇，咁、輸咗五千幾票嘅啫，即係呢個賴清德係四連冠嚟嘅。高斯博都敢同佢單挑，咁都係 五千零票啫， 五千零票都 好少啊！五千零票， 咁所以咧，大家都唔可以小取呢個高斯博啊，都係一個即係死纏爛打人嚟嘅。 咁啊，黃偉哲其實就佢本身嚟講咧，就喺民進黨嚟講啦，算係一個比較斯文啲，唔係嗰種戰鬥型嘅。咁所以咧，即係唔係戰鬥格嘅。咁所以可能喺依方面咧，就落即係輸蝕少少咧，即係比起其他民進黨。 同埋即係佢都算係叫 我都係比較正， 講嘢都算係叫做 OK 啦，係咪？咁同埋都願意上去電視台嗰啲政論節目咧，就同人哋去 PK 嘅嚇，即係無論你啲男型一大堆，有五六個男型，佢一條友單挑咁多個都得嘅。 其實再深入認識下，如果高斯博其實佢以前係佢係咩背景人咧？係啦， 佢都係國民黨咯， 國民黨 係啊，國民黨啊，所以即係變咗佢嗱，佢亦都而家係中央委員嚟嘅嚇，係國民黨中央委員嚟嘅， 都係正二代啦，即係連勝文嗰啲係正二代。 OK， 係。 咁啊，即係本來咧就佢老豆就反對佢嘅，喂你要你唔好搞啦，咁但係老豆反對啫，咁但係佢媒體問佢，即係佢當選中央委員之後咧，佢若然黨需要我去嘅話，我絕對唔會拒絕。咁所以咧就喺呢個黨內初選嘅時候咧，就贏咗對手咧，就成為呢個台南市嘅 正式候 選人啦。咁所以高斯博咧，大家雖然對佢冇乜印象，但係咧。都有啲來頭嘅， 咁台南呢個選舉咧，其實就同桃園一樣，即係大家即係冇乜睇頭嘅，因為呢兩個咧都係唔會話有乜嘢特別識攞啲咩特別嘅議題出嚟咧，就炒熱嗰個氣氛。咁當然啦，你呢個選情越冷嘅嚟講，就對民進黨越有利嘅。 但係而家就只係黃偉哲只係贏佢四個零。percent 啫喎，係咪？ 而家講講下又好似好有機會咁。 高斯博先生， 佢機會係大過 現任嘅世新大學嘅副 教授，係 老師嚟嘅，係啦。曾經係一個台南縣嘅立法委員咁樣，蒙藏委員會兼行政院政務委員。 即係呢啲咧，即係台灣呢啲咁嘅呢，即係都係嗰個家族嗰個。即係嗰啲票源啊，啲家族嘅影響好大啦，咁所以佢嗰、那個即係個差距而家 好啦，咁啊台南委員就講啦，跟住去到邊度 跳到高雄啦，最後講佢咯，係咪高雄咁講寒風嗱，我相信好多聽眾都等緊講寒風嘅， 冇錯。 其實寒風咧，其實大家都講咗好多噶啦，咁大家都要帶，即係都要想聽一下嘅。好啦，我哋聽下民調先啦。啊，冇喎，冇民調。 民調就大家相差又係嗰即係所謂有。五個百分點，即係個交叉，黃金交叉，係咪？ 嗱，民調咧，我哋唔講民調啦，因為民調咧就大家都係，如果講最近嗰個咧，都講四，即係大家49-49，咁就唯有靠北漂， 係， 因為49-49咧就係唔知邊個輸贏，但大家可能相差萬零票，咁就可能個上落，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依、這個民調只係調查喺高雄裏邊嘅人啫嘛，如果北漂去了台中去了台北那些人那個民調是問不到他的嘛、那這一群人相信不少的、 即是這班鄉下仔出去賺食那你就問不到他 那這班有可能 大城市來的、 大城市 大高雄市 大高雄市、 叫台灣第二大城市 沒錯沒錯 這班人呢就即估計有幾有十萬八萬啦，唔好多啦。咁好啦，有兩三萬願意喺23、24號 翻嚟投票， 投票嘅話咧，就可能影響咗成個選情。 咁17,000+嘅年輕人， 咁其實喺今次依個提出嘅北漂議題咧，咁其實咧就。令到點解令到綠營中人咁多人係調轉槍頭咧？即係投向啲韓營啦。咁其實一個好大問題，即係有幾個老人家。綠營的深綠的老人家出來、我想見阿仔見不到一年見不到兩次特別阿仔不見沒所謂阿孫我見不到才大件事嘛所以那班老人家呢就被韓國瑜就打動了在北漂的、青年人回來高雄啦這樣 好啦那我們講陳其邁之前呢就先講下他老豆先 關他老豆什麼事啊他不是陳水扁 喂，一樣嘅啫， 一樣咁，一樣， 一樣咁，吳家產啊嘛。嗱，佢老豆叫做陳哲南啊， 咁啊， 男人的男人陳哲南，咁啊呢條友咧就即係佢原來國民黨人嚟嘅，啊咁啊因為喺呢個李登輝執政年代咧就提出一邊一國論，嗱佢提出嘅，咁啊結果就即係梗係惹起我哋黨裏邊嗰啲好多大佬啊好唔滿意啦，話屌你媽吳家產要開除佢啊，屌你係嗰個年代 一邊一國， 一邊一國好大問題噶嘛，係咪？屌你肯定叛國啦，係咪？屌你呢啲人都容許可以喺國民黨裏邊咁，我啲大佬梗係屌佢啦，咁啊都屌佢唔喐，好啦反擊喎，啊，即係陳志南反擊喎，就鬧我哋四位嘅元老，包括呢，這個郭伯川、李煥，仲有邊個啊？有幾個？即係我哋啲冚唪唥都係好 林陽港， 冇林陽港粉啊！咁 咪中意四大元老啦，當時嘅即係林。 四大長老， 係啦，唔緊唔重要啦。 李煥、沈昌煥、許力龍啊，佢啲四大， 佢老爹，佢沈昌煥，即係就秘書長。 咁呢四個都係黨裏邊嘅啲支柱嚟噶嘛，軍鼓啊，呢叫做啊， 軍鼓之神。 咁啊好啦，咁啊鬧佢哋咧，就話佢哋即係買台嚇，屌咁啊！結果咧就啲四大元老就要李登輝咧就手起刀落要剁佢，咁啊結果就將陳志南就開除黨籍，開除黨籍之後咧，佢又梗係投咗去民進黨啦，係咪？呢啲冚家產啲三姓家奴嚟嘅嘛，又係係嘛？咁啊投咗去之後咧，咁啊好多好，因為游好多游水啊，包括嗰啲政治獻金啊，包括嗰啲即係總之好多錢啊，即係幾有牽涉七單咧，都係有啲關於錢嘅來往。咁最後咧就係2014年咧，因為政治獻金嘅問題咧，就被判七年監，即係話2014年，而家2018啫喎，七年仲未坐完嘅喎，好似假釋咗而家，假釋咗，但係佢老豆都唔敢出嚟為個仔站台，咁所以咧，點解陳其邁係俾人叫貪二代咧？就係咁啦，嚇！咁所以你頭先阿宋主任問，佢唔好似陳水扁咁啊，咪絕對係陳水扁咁啦，咪屌呢個老豆貪，個仔又貪。個仔有冇分差唔知啦，唔係屌你老豆係你老豆係咁冚家產，你都撲街嚟噶啦，係咪先？ 哇！咁樣講， 陳志忠嘅係 好啦，咁啊，亦都係一開始嘅時候咧，陳其邁咧都係被譽為呢個躺着也會當選嘅一嚿西瓜嚟嘅， 讓廿30萬票， 係咁啊，讓30萬票啦，屌你呢個！無論啦啦整個乜撚嘢韓國元邊鳩過嚟㗎？ 整個光頭佬落嚟更加揞住半邊嘴啦！ 咁所以咧，嗱我又講多次啦，我五月份去嘅時候，我哋已經即係知啲識呢個貨啦，係咪都要揾住透過中國人揾啊韓國瑜嚟啊，即係影個相吃個飯啦，咁樣排唔到啫。咁問題就係嗰個時候我已經知道呢個非時總之，但係我都諗唔到係去到咁樣啊！即係我諗住係有得困，但係諗唔到係。是去到咁樣嘅環境、啊、好啦，咁因為大家屌呢個係普遍嘅睇法，韓國瑜 咁要插一句，即係阿吳主席獨具慧眼喎。 嗱，吳主席咧咁樣嘅， 係仲犀利真係，真係厲害 啊！大佬， 吳主席咧，吳主席咧。都諗住佢當炮灰嘅， 係因為其實冇人敢去 啫。係佢話嗱，你落去高雄， 我全力支持你。 唔係。 啊！ 咁啊，韓國瑜啊，咁我落去都冇問題嘅。阿吳主席又話：喂，你落到去之後咧，冇人冇物嘅喎， 咁啊，俾佢主委佢做喎。 連嗰啲黨工人工，你都要諗辦法籌嚟出糧嘅喎。 咁冇問題啊！ 咁 冇問題啊！ 咁我試下諗下啦。係啊，咁所以咧係咁樣嘅情況落去嘅。點解即係喂，即係揾個炮灰？喂，死鳩緊嘅喎，咁你願意為黨犧牲啊？唔是撚蛋啦，即係 早啲送主委你去啊！ 即係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奇葩啦，係嘛？去到即係原來孫悟空大鬧天宮，屌你真係搞到亂曬龍。 不過真係冇人諗到， 係咯， 冇人諗到嘅。即係我係知佢係好嘢，但係我唔知道真係去到咁大， 去到咁勁啊！ 好啦，咁啊到其實到九月咧。都仲係地下賭盤，都講緊係 讓30到50萬票，即係話陳其邁要贏，贏咗仲要係個票數，仲要贏30。 即大家覺得陳其邁一定贏硬 啦，即係躺著有贏嘅。 你而家淨係買呢、這個即係主勝啦， 係啦， 冇、意思嘅。 仲要買埋個贏票， 讓波贏兩球， 贏兩球。 咁一路到10月中到啦。喂，嗰、那個寒風似乎真係好冷冽喎。喂，唔好讓咁多啦，3至5萬啊。喂，由30萬到50萬，到讓3到5萬，即係10倍，跌咗10倍， 一路咁樣上落嚟。 好啦， 縮窄。 咁啊，到11月初，尤其是鳳山呢一役之後咧， 封盤啦。 咁啊，淨封地下賭盤，仍封埋個盤添。喂喂。喂，唔好搞啦！屌，即系输少输够，喂，六死垂手都唔知道，我真系输，即系我输够紧啊！咁和谐搞啦，系咪？咁好啦，前两日嗱封咗盘，但有暗盘，系韩国瑜倒让翻30000票。嗱呢啲啫，嗱呢啲赌盘咧， 即系庄家冇得买，不过咧即系争暗盘。 所有民调咧，我就只信呢个嘅啫， 我都系咁。 咁但系咧，即系我早两三个礼拜之前，我哋讲即系讲选举讲寒风，我都系咁，我都系有一句，都系仍有隐忧。好似譬如话你前晚最后嗰晚嘅岐山大会，系咪？咁你又话有36000人，咁但系。你隔了兩晚之後咧，民進黨嗰個岐山大會都唔少人。 你錯啦，唔可以咁比嘅，你清你又冇睇啦， 係啦，你冇睇啊， 冇睇。 韓國如果個岐山大會咧，係個地方係好難去，係冇8:30之後咧係冇車走，而且個地方咧係凹凸不平， 但係 係好 Q 麻煩， 同樣 骨頭佬係啦， 啊，即係民進黨嗰個好去啲。 哇！屌呢個就大場啊，大佬！ 咁但係你睇現場咧，咁其實你會覺得咧，佢哋毫無戰意，哀兵嚟。 嗱，仲有我仲好啦。琴日講完，琴日陳其邁又喺呢個岐山啊嘛， 岐山大會啊， 佢哋個會場梗係靚好多啦，係咪啊？宏偉好多啦，佢哋都聲稱有30000多人啦。咁啊，結果係揾邊個做司儀咧？就係揾呢個邱義瑩做司儀。邱義瑩第二日喺個面書講過：，哇！屌你啲義瑩啲人咧熱情澎湃啊，唔捨得走。咁啲人咧就將嗰段片咧就再播一次。咁咧就係話嗰啲人就走啦。邱瑩就話：你哋唔好走啊！你哋 仲未完， 係啊，仲未完嘅，仲 揸未完噶，已經走撚咗一半咯。 走老公嚟嘅又係， 係嘛？所以即係你從嗱韓國瑜嗰度係啲人係真係唔捨得走，散撚咗韓國瑜都唔知去撚咗邊啊！嗰啲人仲喺下邊，攬住啲旗咁亂咁發。呢個真係人心。陳其邁嗰啲係嗰個場都未撚完。你走啦！个司仪仲要喂，你冇走啦，仲有噶。 我睇翻啲网络留言，仲话有好多人特登过嚟攞咗个便当，就即刻走咗。 咁咧，其实我睇即系睇个现场即系直播咁样啦。咁大家啦，呢个曹操80万大军啊，咁啊出兵之前，喂，我即系狮子扑兔之势噶嘛。咁大家好有战意，我揼硬你噶，系咪啊？咁但系。佢哋上個台咧，你完全感覺唔到喎，你係反而覺得係哀兵嚟喎。面對一個強大嘅對手，我而家咧好慘啊，俾人揼緊，係完全係好似係同即係 轉咗， 係啦， 轉咗角色。 我舅父就話咧喺高雄咧，我舅父係住高雄綠龜啦，咁啊，佢話只要你肯嚟陳其邁嗰個造勢大會，到最後嗰20分鐘就會開始派便當，咁佢而家就會嗌人咧留守。 係啦，梗係啦，大佬上台先走啊，大佬走啊， 一個人攞兩個咁啊。 嗱，咁咧喺韓國瑜嘅大會裏面咧，最嬲尾一個咧動作就係大家開手機。啊！嗰、那個食單， 食飯 咁大家鳳山呢個 係啦，咁咧就大家見到咧就啲燈光好靚啦， 係啦。 阿陳其邁琴晚都有，咁但係結果咧， 嗱開手機其實好撚危險嘅，係點解危險咧？因為如果你喺雲一大片裏邊，突然間有一笪走撚咗咧，你係一影落去你係睇到噶嘛，同埋嗰啲燈光係疏疏落落咧，係好肉酸嘅。但係鳳山嗰場。全場燈光，佢根本就唔撚，你幾多人？但係大家開手機， 啊，你要著咗手機，大家搖啦，咁係全片全部一條白色嘅光喺度揈嚟揈去。 咁咧，大家會見到中 間，連出面馬路都係。 嗱，大家會見到中間一個黑色嘅，因為那個棵樹嚟嘅，嗱，即係遮住咗嘅啫。 所以呢、這個如果冇信心。是不夠膽做的。 嗱，琴日咧，阿陳其邁一樣咁做啦，結果咧， 咪戇鳩咯。 係啦，嗱，佢唔緊做啦，好多老人家，即係我，你叫我開個先，我都唔識開啦。嗰班阿老人家 都 唔知咩事，開手機要 非智能手機仲係撳掣機。 同埋咧，阿陳其邁講嘢嘅時候咧。大家好，咁你見到好多人咧，武搖其實真係好安靜咁坐喺度嘅，啊同阿韓國瑜嗰個場面咧， 你個飯盒未到邊有聲一點， 我唔派飯盒就話要人嗌。 好嗱，咁啊，琴日前日啊，咁啊前日嗰個有個辯論會咧，係咪啊？咁啊陳其邁同呢個韓國瑜同台表演啦，係咪？係。咁啊，我有睇嚇，咁啊好啦，只見呢、這個嗱，咁啊即係。你可以話韓國瑜是冇準備的、因為他上晝先去完嘉義幫人手站台， 哇，係好遠啊！ 係啊，喂，屌你啦咩？喺呢啲環境之下，大家都會係，喂，你冇撚搞我，喺病埋喺個辦公室裏邊就掹咪資料噶啦。佢唔係，如果走咗嘉義幫人手， 今日都講啦，佢今日都講啦，啊，以後啲即係唔再幫人哋去咩噶啦，我都彈啦。 晏晝就即刻翻嚟就參加辯論會。陳其邁梗係熟曬啦，有啲人話佢戴耳機啦，係嘛？我唔知啦，係嘛？好啦，陳其邁，哇！屌你，總之講到咧，嗱，我哋又要呢個 AI 講啦，啊，又要呢個大灣區喎，佢又整個大灣區喎， 又大灣區。 好啦，嗱，佢個大灣區咧就好得意嘅，係高雄連埋菲律賓。屌你！你話咩大佬？屌你！菲律賓同唔撚同意同你一齊搞先得㗎。 咁我搞個大中華區啦，即係連埋落去大陸。 通常呢啲咁嘅灣區一定係自己國家裏邊幾個大城市撈埋一齊咁啊！你紐約啊，呢個三藩市啊，或者日本啲東京區， 即係都 咁 撈埋㗎嘛。 你啊，就算撲曬呢個大灣香港呢個大灣區，你都係。都係唔知九加十、九加二咁樣嘅啫嘛，係嘛？咁你都係同一個地方，屌你乜？你個大灣區連得埋澳門，連得埋呢個菲律賓， 個百事開合， 即係關你撚事咩？ 嗱，即係呢個南進政策原來係侵略嚟嘅， 好啦， 打咗菲律賓 嘅，整個科學園區啦，咁之佢好多數字，哇，一大堆嘢搬出嚟，咁啊，直至到韓國瑜點講咧？佢咧其實佢冇呢啲數字，乜撚都冇啊佢。他是完全沒有牛肉搬出來的，他說呢，其實最重要是人民相信他，你說那麼多東西，如果人民不相信你的話，其實你再搬那麼多東西出來都沒有用的，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信我， 信一得教， 他們信我呢就投我一票，你不信我呢就投其他人，他說你信我呢人入得來，貨賣得出去，大家發財，那搞定了， 是口號而已， 那我搞定了，我屌你老嗱， 嗱，所以佢即系冇太多废话，冇太多废话，即系嗱，佢嗰日行反恐污，琴日即系反恐污，咁佢行，咁啊电视台咧又系扑街嘅，两个候选人影，韩国瑜咧就迟迟都行唔到，因为人太多，陈其迈咧就好快就行完，咁仲有一样嘢咧。即係話，如果我做咗市長之後咧，韓國瑜就話，即係呢個空污咧，我如果做咗市長，我第一我就去查啲嗰啲煤炭嗰個嚇嗰個來源係啲乜嘢，因為火力發電咧，一定啲煤炭咧就即係渣嘢，咁你先至係即係製造啲空污出嚟咁。喂，如果我係選民，我都俾你感動啦，大佬，係嘛？你要拉啲貪官。官商勾結係咪？咁所以即係真係㗎，即係佢呢啲即係唔需要太講太多。你點樣大灣區啲咩食曬？ 我揾都捨得。我成日講咧，韓國瑜咧係講一啲人民聽得明 白。 係，即係你講嗰種大灣區啊，咩科學園區？喂，離人民太遠啦，佢唔撚知咩嚟嘅，大佬乜撚嘢 AI 咩特區嗰啲乜撚嘢講嗰啲？ 冇錯， 你人民唔知道你講乜㗎，一般老百姓係唔明嘅。 唔係，我就即係空氣清新。不要即官商勾結，我想見多個孫兩面，係嘛？我啲種咗啲菜出嚟，我賣得出， 好有人性， 即係韓國瑜講嗰啲咧，我唔同你講啲，喂，信我得啦， 係 你信我咪投我咯，唔信我咪投對家咯。 最攞命就係、是、最攞命就係佢做北農總經理嘅時候，佢派花紅嗰下先攞你命啊嘛，佢賺到錢。 即係啲議員質詢佢，喂大佬，公司賺到錢，我唔益，我唔派俾啲員工，啊派俾邊個啊？係嘛？不但止今次要派，過年都仲派。 好啦，咁啊，嗱，韓國瑜就帶起咗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就成為即係台灣嘅名歌啦，而家變咗 嚇。就所以熄燈嗰時就播。 本來係一首即係軍歌嚟嘅，一首夜襲啊，咁啊而家就變咗就台北又唱，我點都唔到唱啊。咁我今日都唔知整個有三個人俾咗影片我，就有啲係學校裏面啲比賽啊，有啲係軍中嘅比賽啊，屌總之哇好撚多啲夜襲嗰啲。 總之成為而家 KMT 選戰嘅一隻戰歌嚟。 係啦， 咁 咧夜色茫茫。 星月無 光 啊！就我都喺 Facebook 都有講過啦，即係民進黨就攞依首軍歌大做文章啦。咁其實亦都有人即係又有人跟佢即係指揮啊， 一定有嘅， 應該係刺共匪心臟，你而家刺我哋 嗱， 對心臟屌你！ 咁其實就係、是、喂。呢首歌本來就是反共，你雖然軍歌咁有人就嗌冇特定嘅，其實唔係，因為當時嘅大環境，佢敵人就係共匪。呢首歌其實係反共嘅軍歌嚟嘅。好啦，你民進黨成日就話反共啊，就要抗共。啊，點解對一首反共嘅歌曲咧？ 諗多咗， 你對反共嘅歌曲咁反感咧？係 啊， 係 咪啊？咁啊，打到冇嘢打咧，咁啊前嗰排咧打咩咧？咁有個里長咧就出面，佢就話咧：喂，你韓國瑜你老婆啊，經營一間叫做維多利亞貴族學校， 商業學校。 用啲好平嘅租金咧，就租咗笪地，租到好撚大笪地。 嗰個立法委員講嘅， 個里長出嚟蒲，里長出嚟嘈先㗎。好啦。咁啊，係糖，即係台灣糖廠租俾佢嘅， 簡稱台糖。 即係糖廠，即係台糖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 大地主嘅喺南部。 即係呢啲係荒廢地，或者啲即係香港嗰啲都係郊區地，又唔種得嘢， 係中地嚟嘅。 唔係陸地嚟嘅， 係陸地嚟嘅。 又唔種得嘢，又崎嶇，交通又唔方便，總之乜撚都唔得啦。係。咁好啦，咁啊嗱，咁啊。政府咧就有即係有明文規定嘅，佢話喂嗱呢啲咁嘅地咧，如果租出去咧，咁就以$100一平為標準。佢話如果你係起學校嗰啲公益嘅嘢咧，就再打個8.25折。咁所以話咧，你租嗰度咧就差，你當佢差唔多$9啦，九蚊一平。咁所以咧就你又話佢即係韓國瑜個老婆啊，叫李桂芬就租咗嗰啲地咧平租俾佢，屌佢都冇權冇勢，點會可以攞到呢啲地先得㗎？咁啊，即係呢個台糖嗰個總經理都係你哋民進黨嘅人啦。咁但係佢都要出嚟講嘢，佢都要根據拿住啲紙出嚟。喂，你啲國家規定係咁喎，大佬啊！佢租咗咁大笪地，佢係啊，係出邊外邊外圍嗰啲冚唪唥$100一平啊！佢呢個真係平啊，但係國家規定嘅喎，我都係咁租俾佢嘅喎。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呢啲友打到冇得打咧，就亂鳩咁嚟，咁啊結果咧咪又係俾人哋笑咯，係嘛？咁佢呢個貴族校，咁你唔好理你得人賺唔賺到錢啫，係嘛？咁即係因為李桂芬咧，即係佢即係呢個韓國外家咧，係的確有啲銀嘅嚇，亦都係一個世家嚟嘅，咁所以咧佢又唔抵得啦，係咪？咁所以點解就我哋所講完啦？點解？吳敦義叫呢個韓國瑜落去高雄市黨部做主委，喂嗰啲黨工，我冇錢㗎，你自己籌啊！佢拍曬心口話得冇問題，咁佢起碼外家有銀啊嘛，大佬，我頂住幾個月先出住糧啊，冇所謂啦，係嘛？因為我外家可以同我撐住先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有原因嘅，係嘛？ 韓主委亦都係雲南嘅女婿啦。 係啊，佢都係雲南啊嘛，雲南世家嚟噶嘛。 高雄就爭有一段距離嘅。 咁但係佢嗰間貴族學校就喺雲南嚟啊嘛。係咁所以即係 都係南部。 咁所以即係都係佢哋，即係佢外第一佢外家啦，第二就變咗佢老婆嗰邊可以 back up 到佢啊嘛。咁所以就變咗打佢打唔掂啦，係咪？咁所以你睇到即係呢個。民進黨是無所不用其極， 咁啊，仲有好多，即系而家網絡上就一路徵求緊咧，即系民進黨一啲澳部嘅建議。 而家6000個 啦，有6000多個啦，咁啊睇下即系謝公講嗰段咧，即系中唔中啦嚇，即系公路啊、交通意外啊，咁北漂又翻唔到嚟啊，咁啊有6000多個。 咁啊，睇下即係 同埋而家點解啊陳忌賣嘅即係會落後咧？即係好多人就講啦，阿韓國瑜咧就揾出高雄嘅問題。陳其邁就找韓國瑜的問題，你交出什麼政見呢？你只是捉住韓國瑜說什麼捉人家漏洞。 喂，你姚文智在台北屌你做獨大大會你都去 屌 鳩屌鳩韓國瑜關你交事咩？屌你 老台灣現在都在找韓國瑜的，即是坐住啦， 整個綠營現在都是名嘴啊、媒體啊、總統啊、行政院啊、陳菊啊，屌你冚唪唥都是針對韓國瑜一個人。 冇錯啦， 又某啲媒體又話喂啊後有疑。 咁最新嘅地下賭盤咧，就即係仲有啲暗盤嘅，就是、韓國瑜咧就讓陳其邁咧40,000票。 你又有最新消息啊？ 你啱啱 咁快你做市委又有啲咩嘅？有啲啊交清知道嘅 好啦，咁啊時間夠咯。 係啊， 咁我哋下個禮拜就 咁啊，多謝啊，多謝啊， 志仲啊，温志仲啊。 下個禮拜我哋仲要做完先出發。唉，未出發住，我哋再做埋一節。 諗起都興奮啦。 咁啊，志仲嗰嘢就少咗少少，下次即係 啊，唔係啊，呢個通病嚟嘅，所有嘉賓嚟到咧，我講曬嘅。 你知好啦，我想話你噶啦。 通病是这 样的，我们有兴趣就来你咯。 好，多谢各位， 好，下次见，拜拜。